了，你本是穷人家的半个葫芦，成的本是这穷人家的刀。咱穷人种的庄稼应该穷人受过分的苦，把粮食抢光把地夺走，咱穷人血汗流干，咱老两口空空锅底朝天，胳膊上造的贱人应该一碗多粥，要饭的嫖客是捧白粥，我流浪南北度过多少冬夏与春秋，我头顶的飘爱门乞讨行路艰难，你是多风堂里的好朋友，我怀里抱的飘露宿荒野不敌百天，你是狼看送暖的贴心肉，看海主家酒肉透了喂不走，住不吃走不闻，风的满菜酸汤也要不到穷人的票里头，走腿子们他们砸碎半条赶我走，恶狠狠的举起皮鞭就气得脸的臭，吃人的豺狼张牙舞爪到处走，天下的地主都是咱们穷人的死对头，拼破飘麻烦去的缝了九十九，一针针一件件针针线线我第三头盼来了穷人的救星，风寒冷一轮红日照当朝，穷人当家得了飘啊飘，如今我儿孙满堂风衣，祖师我是什么都有，你就是我翻身的见证，传家的宝贝世世代代永传流，我忘不了抱桥要饭挨着门的狗，我忘不了台底下他把穷人当马当牛，要自己在卖儿卖女，何必我的心头肉忘不了，爹的仇恨千年痛苦，几家欢乐万家愁，我忘不了共产党领导革命多好建立，飞洒热血把红旗染透，还敢走着黑暗的制度，打着风我说飘啊飘，快打得深仇大恨，赵中青年你可一句都别漏，让他们义不辞天就来今天，要永远记在心头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赵一鸣先生当年留下的插曲《瓢》的演唱录音。那毕竟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哈，所以刚才这段的音响效果呢有些不能尽如人意，请大家原谅。那节目播送到这儿呢，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哈，我们这个按照今年节目制作的这个规定呢，一到三月份呢播出新制作的空中曲苑节目。那么从四月一号开始呢，一直到六月三十号呢，我们将重播